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今天18:02，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多了两位外星人。 多了两位外星人 啊！你要这么低沉的嗓音吗？ 嗯，是的。 这两只火星宝宝，现在大家如果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哎，看不到我们两个，我们两个用两只特别可爱的玩偶把自己脸挡起来了。 嗯，是的。 这是我们的独家合作平台火星，也就是唱吧直播的这个玩偶啊，大家看到粉色的特别的可爱，来摆在我们直播间的前面。 哎。 是，尽量跟大家预告一下，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哎，大家可以在唱吧啊，唱吧 APP 里，然后点击发现，然后就会有直播一栏，大家下拉呢，我们的节目就会在首页里。然后另外，大家今天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花椒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能进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如果您正在开车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了。 嗯， 两只非常可爱的冒着粉红色气泡的火星宝宝，今天是在我们两个的台前哈，全程陪伴着我们俩做节目， 非常可爱。 哎，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的话，会觉得我们两个的名字正好打在他们俩身上，所以他是鲸鱼，他是孔文，对不对？ 那我要和鲸鱼是一样是粉色的吗？我要蓝色的好不好？ 你粉色吧，你是一个有少女心的男子，请不要这么隐藏自己。我们的老朋友软绵绵青青酱已经进到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了，还有欢迎很多的新朋友福生哥、娜娜以及 HXT，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挑战新歌声依然有很多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要奉献给大家。 哎，没错。然后我们现在啊，在花椒直播间里，活力982花椒的直播间，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心仪、雪儿，然后是呵呵，这个是 觉得我们俩名字打在这两个玩偶上 很可爱是吧？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节目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那些听起来很可爱的歌曲，欢迎大家特别可爱的歌曲，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 其实听到这样的曲风，我觉得孔文你应该不会想象到它是某一个女歌手唱的。我来唱一下她的经典成名曲目吧，先停一下。他的经典成名曲目是这样的：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哦哦哦哦， 那好多泡泡，哦哦哦哦。 今天是粉红色，好难为你啊！还有一个经典曲目就是、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哎，这就是范晓萱。 范晓萱，对， 是的，第一时间想到走可爱风的歌手呢，大家可能就想到是台湾的歌手，比如说以范晓萱为代表的像卓文萱呐、包括杨丞琳刚出道的时候、以及蔡依林刚出道的时候，还有现在很多很多，包括像这个郭采洁刚出道的时候，都是走可爱风的。 哎，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有一个问题，就是鲸鱼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些呢，都是女歌手。大家有能不能想到就很可爱的男歌手有没有？ 哎，我伦周杰伦也有很多可爱风的歌曲啊， 对吧？ 比如什么尤克里里啊之类的，鞋子特大号，牛仔很忙啊。其实我觉得男歌手卖起萌来更加的没有边际。 对，就比如说岳云鹏，是不是？ 岳云鹏， 岳云鹏 啊，不行，我没有他那个腔调，你要不来试试？ 你说你说岳云鹏啊，你说他可爱到什么程度？他敢去歌手总决赛的舞台上给给李健去踢场啊帮场子， 是 是不是？ 这确实太可爱了。 鸳鸯双栖蝶双飞， 而且数独唱走音依然很开心。 满园春色惹人醉。 我觉得下次小岳岳要是开这个相声专场啊的时候，可以请你去给他踢馆。 我给他踢馆，那我 砸场子。 对，那我去的话，我就得唱一首《送情郎》。 为什么？ 因为《送情郎》这首这是一个民歌嘛，是一个民歌，其实就是讲的是一个这个就是山东人出门闯荡的那种不舍呀，那种困难啊，那种情愫啊，有很多演绎的版本，其实就是他们演绎的那个版本是现在目前为止最被大家所接受的啊，而且就这个歌呢。他还跟好妹妹乐队合作，他们两个有一个特别的 版本， 有一个特别的版本， 可以找来听听看。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三个直播平台上都跟我们互动起来。你听过哪些特别可爱的歌曲，或者觉得哪位歌手是走可爱型路线的？比如我们俩刚刚除了周杰伦哈，确实还暂时没有想到哪一位歌手，男歌手有唱过特别可爱的歌曲。吴克群好像有过， 大舌头。 大舌头， 对对对， 说你爱我， 我说不出口。对，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众多可爱的歌曲给大家做一个 opening 哈，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一起了解一下。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你放些哪里吧，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很想变瘦，但是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就是因为身边有个瘦子，大吃大喝却不会胖，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 有没有听到熟悉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徐熙娣就是大家熟知的小 S。 S 是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这个范晓萱后期一点的作品了。因为他刚出道的时候啊，台湾的唱片公司习惯性的包装手法就是先包装少女歌手走这个可爱风，过几年呢转性感风，比较代表的就是卓林蔡依林了 啊。 不用多少唱功嘛，听话就行，穿着粉红色的衣服，然后拍一支可爱的 MV， 就有很多的宅男装。争着去刷礼物， 哎，好像真有这样。 是 啊，不过但是其实卓林的唱功也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唱跳的 刚出道的时候嘛， 对对，唱跳的实力也确实非常棒。 是 啊，因为唱跳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一起看的那个演唱会， 哎呦，就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隆重推荐过的 Coco 的演唱会， 对对对对，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劲歌热舞， 对，好多套服装，哇，这样就是如果没有一个热爱，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习惯，包括健身的习惯啊，对音乐的那种投入热爱，我这真的坚持。 想 Coco 其实也有可爱的歌曲啊，开场的时候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 对对对对对对， 是我们来欢迎芳姐真心朋友来到我们的唱吧的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问好，还有好多朋友也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在这里并谢过 Mia， 她问我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火星直播，也就是我们唱吧的直播平台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独家平台合作的一档电台 KTV 音乐真人秀的挑战新歌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可能会听到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唱，做一个小型的 live。 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还会送很多的比较精彩的唱吧红人的作品给大家，而且就在这个周六，唱吧上了特别大的一位大咖。 他，暂时先保密一下他的名字，也会光临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喜欢他的粉丝千万不要错过。 嗯，就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虽然说只有我们两个人陪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听音乐，我们来这个聊天，但是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符合我们今天节目主题的听起来很可爱的歌曲的这个 MV。 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失控的胖子，就是范晓萱在自己的专辑爵士名伶当中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其实这个歌蛮有意思的，但是它的传播度并不是很广。因为后来其实这个范晓萱转型之后能够接受的人还不太多，就是喜欢他以前特别可爱风的还是比较多， 那是小魔女的风格、 对，小魔女的风格。之后当他转型了之后，可能大家觉得说哦，你不是我内心当中的那个小魔女了，可能大家就接受度没有那么的广。再加上他所在的这个福茂唱片也是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没有得到很多的推广。 对，所以说对于歌手来讲转型啊，包括我们也是，转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哎呀，所以说大家赶快来支持一下，今天我们两个换了两个特别可爱的替身在前面。 对， 有没有一波小礼物刷起来， 谢谢大家。 小姑娘问我们说，你们每天都播吗？当然呢， 对，每天 是我们每天的18点钟都会在唱吧的直播平台准时和大家见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可爱的歌曲呢，刚刚孔云也预告过了，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了很多唱吧红人的作品来给大家的。今天的第一首唱吧红人的作品，看看你熟不熟悉，他的名字叫做苏墨白，带来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做小跳蛙。能看到哈，现在这个画面上是一个沙画，这个 MV 做得非常的有意思。 音乐走， 他好像还要画一阵。 趾高在中流，梦想中变成黑夜，哭的眼睛，大嘴巴，风眼长的善良。 只握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想象气息就在身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了。 感觉好洗脑的一个歌曲啊，真的唱得特别的可爱。其实这个小跳蛙呢是青蛙乐队演唱的歌曲，在2009年9月份发行了他们的这张专辑叫做我们爱音乐。他们当中呢有一些类似于像分手的拥抱啊，最爱的你这几首比较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最受欢迎的传唱度最高的歌曲还就是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小跳蛙了。 哎，没错，现在在我们这个唱蛙的直播间里啊，然后芳姐真心朋友她先说的是美女好，哎，跟你说的 Hello 你好你好，听到我吗？Hello， 对，然后这个帅呆了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有比赛吗？我们今天没有比赛，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唱吧红人的作品、啊。 今天是唱吧的几位红人要在一起做一个挑战和 PK，、所以看看大家到底喜欢哪一个。刚刚出场的是一号选手，他的名字叫做苏墨白，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如果你比较喜欢他的话，可以扣一波一。 哎，苏墨白啊，苏墨白带来的小跳蛙，大家可以 评比一下，选一下，就是大家觉得今天谁唱的比较可爱？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哪些啊，听起来 都是可爱的， 很可爱的歌曲。 而且我发现这个歌挺洗脑的，我就听了一遍，现在已经跟着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一只小跳蛙。然后我们可以待会儿试着做一个重唱。 哎，对，然后还有《人民的名义》，就说这是俺常说的唱吧广播电台，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是的， 啊、 我们是和唱吧独家平台合作的挑战新歌声。 对，然后呢，还要另外谢谢软绵绵青青酱给我们送来的小礼物，这是超萌， 谢过 超萌冰激凌啊，这 是 知道我们有点热，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面前有两个特别可爱的火星宝宝哈。如果说互动比较多，哎，这个礼物比较多的话， 拿走是吗？ 送，就是这么豪气，可爱吧？粉色的，有见过粉色的？明唱吧自己的形象是一个红色的，所以我以为拿来的应该也是红色的。看到粉色的，忍不住想自己抱回家，算了，还是放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了。 要解答问题啊！人民的名义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也拿手机啊，我得拿着， 我们得拿手机看大家的回复啊， 我们得拿手机跟大家去回复，跟大家去互动，跟大家聊天。 大家放心，我看着他，他要敢拿微信回自己的私人微信，我就把他麦关掉。 哎，然后小姑娘他说，芳姐说美女好，那我就说帅哥好，谢谢。 真给面儿，哎呀，雨露均沾啊！看我们这些可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 还有观众朋友们。是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可爱的歌曲。刚刚欣赏到的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苏墨白的小跳蛙。接下来还有一位胖胖胖同学，他带来了一首叫做是你的歌曲，两个人就有的比拼了。如果你觉得苏墨白唱的比较好，就扣一波一；如果觉得胖胖胖的是你比较好的话，就扣一波二。 扣一波二， 走起喽！ 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 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谁也会在这个世界有些失重，谁的胡思乱想也没人懂，也没人懂，谁才会是我想守护的小宇宙。 我现在要直接来问一下孔文了哈、 嗯、 你单纯听这首歌曲，你猜他的原唱是谁？ 他的原唱啊，我只能是实话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如果说今天在没看到我们的这个稿件之前，我 哎呀稿件舞起来、嗯、真的忘了， 对对对， 防不胜防啊。你 啊，对对，其实之前我是没有听过这首歌，但 是 啊，就我现在就是现学现卖啊，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这首歌呢是你，其实它是 TFBOYS 的歌。 哎，是不是感觉被这三位、哎能叫老男人吗？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分？ 大哥哥 跟 TFBOYS 比起来算是大哥级别的人物、 嗯、 演绎了之后完全不太像是 TFBOYS 曲风、 嗯、 你想一下他们的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哎，对，可爱的其实 TFBOYS 现在也算，因为他们毕竟还真的青春，我觉得 青春算是青春活力， 对对对对，特别有活力啊、 嗯， 这首歌呢其实是他们在3周年粉丝见面会上正式演唱的一首歌啊、是也就是特别献给粉丝的歌曲， 回馈粉丝、嗯、 对对对，其实相比其他歌手啊，尤其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可能可爱风格的男歌手可能就特别少。 哎，这 TFBOYS 真算，比如他们那首歌曲、哎、宠爱，我就要给你宠爱、嗯、 对对，他们就是一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可爱的风格。 那人没办法嘛，人年龄自带可爱属性、 嗯、 我现在也想走可爱风，没有公司愿意签我。 哎呦，哎，我 呼吁一下，有在唱吧平台上发现我这颗璞玉的吗？ 对对对对，大家跟我联系啊，我是他的经纪人。嗯， 谢谢谢谢，有这个经纪人带，我觉得这辈子活不了了，应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火星唱吧， 嗯， 对，我们的唱吧这个直播间里，然后有朋友问软面青青酱，他说，因为看到我们今天摆的两个可爱的娃娃，他说，对，他说前面的丑小鸡，所以 这什么丑小鸡？这我们的火星宝宝好不好？来来来，我给一个近景、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的是那个，是我们的那 个、是那个、那个、 我们那个小伙鸡，对、 啊， 其实那个小伙鸡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元老，因为他从我们的直播间， 哎、真是，这从我们5月4号开播一直陪我们到现在， 对，一直陪我们到现在， 再脏再丑也。不舍得扔、 嗯、 就像家人一样的小伙计的存在。 对对对，然后人民的名义他问了，他说这个跟广播同步吗？对，我们的 当然 是跟广播同步的， 是，你如果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哎、然后您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同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收听了。 嗯，然后也有啊朋友对刚才胖胖胖他们的歌表示了支持，娜娜说我的男神胖胖胖，然后等我阑珊处他说喜欢胖胖胖， 是，还有林女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也说帅锅一枚啊，还送来了一个四叶草，应该是在夸刚刚的这个组合啊， 嗯， 因为他们原唱这个叫 TFBOYS， 所以胖胖胖和他的两个朋友们一起组了这个组合，他们特别搞笑，他们叫 TFMen， 反差萌真的很可爱， 叫 TF 叔 TF 叔人家 boy 对应的还是 man 嘛，就这个反差很可爱、 哦嗯、 是，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投票了，如果比较喜欢第一首小跳蛙的唱歌的这个音乐爱好者，我们的唱吧红人苏沐白的话可以扣一波一，如果比较喜欢胖胖胖的这个 TF man 的组合的话可以扣一波二。 嗯，那么 当然今天的候选选手不止这两位， 对，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天要登场的第三位选手，他是这个啊璞悦 Strong 啊，他在 是的 啊，唱吧上的名字叫做璞悦 Strong 带来的一首风月， 是，这首歌曲呢也是黄龄的代表作曲之一、 嗯、 其实它本身不是可爱的、 嗯、 可是璞悦 Strong 的翻唱却还是挺可爱的， 哎， 但整首歌曲听起来都很俏皮， 现在大家都扣来了二， 所有关东北的神话的时间放在一张脸，收敛了眉眼睛的眼睛，我春天停在回车间，还挂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笑里融的甜，泪里挂的线，不是缘就是劫，男人却心险，女人求安全，不过人心若电，开始总是说心念念你情和我愿，然后总 这个叫做《风月》，是来自黄龄的一首歌。 哎，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然后呢可以在唱吧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点分享，点一点关注啊。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都跟大家见面的挑战新歌声。 选手火热出炉了，这是我们的唱吧红人 Prince Zhang， 大家现在可以通过视频看到他是在车上就用了 iPhone 的耳机这么非常简易的设备录制了这一首可爱俏皮的歌曲。 带来的这首风月是黄龄的代表作品之一。提到黄龄呢，有一首歌 来呀、流浪啊，行，不能往下再唱了。 六我给你 这时候刷六，这是支持鲸鱼的啊。当然如果大家喜欢刚刚 Prince Zhang 的对于风月的演绎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三。我们今天看看这四位挑战者，我们的唱吧红人谁获得的支持最多，我们可以通过唱吧的平台说不定就会把他们请到直播间里来。 哎，没错。然后呢，另外今天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里搜索活力酒吧也能够啊看到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多多的分享，谢谢大家。 是的，时间有限哈，紧接着马上就要请出四号选手。 四号选手 他演唱的歌曲呢是 City of Star， 这就是奥斯卡的获奖电影爱乐之城的这个主题插曲。但其实这个歌蛮低沉的，因为它原版是一个 jazz 版本的，就一出来 City of Star， 哎，你会觉得啊，这怎么能唱出活泼可爱的歌曲呢？但是我们唱吧上就是能人多，立夏啊，这位朋友他就自己抱着吉他翻唱了这一首 City of Star， 我们来听听他的演绎。 City of Star,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and she always did. And now all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 and through the smoke swing off the crowd, they rest their arms. It's love.A touch, a dance, to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fe dark the skies, to open the war and send the rain. Voice that say you'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we'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great and fading, a red tear on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sailing your star.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Sailing your star, you'll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大家刚刚听到的是今天的四号选手的演绎、 哎、 来自我们的唱吧音乐爱好者立夏带来的 City of Star。 如果大家喜欢他的话可以扣一波四， 嗯，可以扣一波四。然后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然后田哥小妹还有小姑娘都分享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次一并谢过。 哎，然后这个是小姑娘这位 有要求，是不是有要求必须要达成？我们挑战新歌声就是这么一个， 哈哈，期待我们帅哥主持来一首，就是我喽。 啊，那只有你啊，我是美女主持了， 这、啊嗯、就是我喽啊。 那要不要来一首？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可爱的歌曲，你有想到什么吗？ 可爱的歌曲啊，可爱的歌曲，好吧，来一首《人间精灵》，大张伟的。 哎， 这个， 我觉得你可以唱那个，就是 唱那个 小小的人儿啊，假不着 就去穷开心是吧？ 就穷开心，因为这次 来打个拍子快。 中国新歌声的第一期第一位登场的一个藏族姑娘，就是唱了这首歌曲，通过这个特别好玩的改编，获得了好几位导师的转身。 嗯， 来，预备，走。 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啊，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我是谁家那小？谁身强赛过霍李逵，貌美赛过猛张飞，干干发是亮又黑。哎，词儿找不着了。哎， 怎么倒了过来吗？哒哒哒哒哒哒哒， 没问题啊，来， 继续 走啊。 嗯，赛过猛张飞， 对，是走南闯过北，气质楚中有把摧，长江黄河喝过水，和鞭炮地雷经过嘴，可真很憔悴，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苦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泪。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 好了，到这儿可以了，再加上大家要调台了啊。各位刚刚是纯属于就响应我们直播平台的网友的这个、 哎、 你先倒会儿去，你先倒会儿去。 我喘会儿气儿啊。 是我们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种男主持勇于献身的精神看出我们是一档大家想唱就唱的节目。如果您也想来到挑战新歌声一展歌喉的话，欢迎您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把您演唱的视频以及个人的简要介绍发送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嗯、 我们就会有编辑跟您联系，可能会来到我们高大上的直播间以及我们充满闪灯的表演区、嗯、怎么样，有人评价你的歌声吗？ 有说 有上小礼物吗？ 小姑娘说美女主持也来一首， 来一首汉南人。明天来啊，今天就是节目时长的关系 啊然后 接下来还有丰富的内容、啊、 对，然后刚才这个芳姐真心朋友她说的是444，就是支持 四号 City of Star 啊、嗯、这个立夏她来带来的这首歌， 是、嗯、我们待会儿结尾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汇总一下哈，看看今天这个到底谁获得的支持率比较高。 哎、嗯、 同样呢，今天在我们进入有故事的好同学之前呢，还是有一支 MV 要送给大家的，这是来自五月天动画版的派对动物。这个 MV 呢特别的好玩，中间全部都是动画，大家可以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只动物出现、嗯、五月天在上个周六也是在西安开唱了，同时也是团员自己的生日。在这场演唱会呢，他们几个人在台上又是扔蛋糕又是互 Q， 玩的也是不亦乐乎。 太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走绝路，会跳舞就不要跳舞。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来自大家非常熟悉但这几年鲜少在公众视野当中出现的歌手金海心。 嗯，没错，内地流行歌手金海心呢，他是一个自带可爱音域的音乐人，可能很多新生代的听众已经不认识这个女歌手了，但是相对主流乐坛里动不动大家就能听到啊演播的这种烟酒嗓的大神们来说，金海心是典型的小嗓。 对，而且他的声音识别度特别的高。 嗯，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海心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应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猫咪森林。除此之外呢，金海心还有很多像 Lolita 以及右手戒指等等，都是充满着可爱风情的歌曲。 哎，对，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鲸鱼提到了范晓萱。 嗯， 对，其实和范晓萱一样，金海心也属于 怎么讲呢， 被 很多的事情耽误了的，有这样一个好声音的一个歌手。比如说他有很多的早期的作品，把耳朵叫醒，还有第二张专辑， 那么骄傲，我可是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 这些唱片都为他带来了非常好的 成绩。对，非常非常好听。 是，而且整张唱片都是以节奏为主的，相较之前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把耳朵叫醒更加的年轻和潮流化。 嗯， 而且也结合了一些国际上的时尚风格，所以这张专辑就是那么骄傲，这张专辑也被称作是金海心的代表作。 嗯， 而这首猫咪森林呢，也是被众多的文艺青年们奉为神曲。现在有很多的猫奴哈，所以不妨撸猫的时候也可以附上这一首歌曲猫咪森林，感受一下它的可爱风格。 现在正在收听我们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但是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上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支持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支持一二三四号选手，所以最后来孔文揭晓一下到底谁获胜了。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话题哪些听起来很可爱的歌曲参赛选手一到四号选手获得第一名的是二号选手胖胖胖， 来恭喜我们 的 是你 TF Man。我们也会通过唱吧平台来邀请胖胖胖以及他的这个组合 TF Man 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现场。 TF 叔 啊 ，TF 叔叔，希望哎，那正好提到叔叔，下一档节目是由磊叔继续为大家带来的。 哎呀，我的天哪， 真的都接上对不对？今晚有戏，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